基督徒相信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努力祷告亲近主，上帝必然会恩待我们的。哈利路亚，阿们。我有一件事情，可能现在我讲一下。我在沙拉瓦刚刚回来，昨天晚上我在古晋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在沙拉越那边，因为在土著当中叫做 Penang， 里面其实100%都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这个回教徒呢就进去开这个和幼儿园，就是开这个 kindergarten 啊，幼稚园，在里面教小孩子，因为他们都不懂事哈，就教他们啊这个回教，要把他们回教化去哈。所以这个教会的反应也相当的强，所以教会也进来，那么在儿童当中哦开这个kindergarten 哦，所以他说在经济上会有很多的需要，因为需要派很多的老师进去，那么让这些小孩子们，让这些父母亲们不会把孩子送到回教那边去学去读哈，那是我们教会自己所办的。所以如果谁有负担的话对这个沙拉瓦这些土著和这些不难能够这个和支持的话，请你告诉我，阿们。我心中非常的负担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那边受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引诱哈，因为在山上的人他们都很穷的都是打猎的，种一些的稻米，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拿钱来，不过有个条件，你一定要改变成回教，所以是在到处都在建他的 masjid 所以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阿们。好，新的一年呢，我们就先来唱这首歌好不好？我们是全的圣的，我喜欢唱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唱的时候呢，让我们心中火热起来，我们唱耶稣全的圣好不好？阿们。唱的时候大家有力量好不好？来，耶稣全的圣，耶稣全的圣，拍手唱，圣全的圣，耶稣全的圣，耶稣全的圣，耶稣全的圣，全的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全的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全的圣。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要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教会要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教会要复，再来一次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教会要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教会要复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天父，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宣告2015年是得胜的一年，我们宣告在这一年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好的，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保护我们，使我们平安，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的经济、精神、体力都在你的眷顾之下越来越好，越来越得胜，越来越蒙福，荣耀主的圣名，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讲到，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装备自己向前迈进，大家一起都来装备自己向前迈进。当你看到那三个人在那边要赛跑的时候，你说他们有没有装备自己？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穿得这样美，对不对？他们我看没有预备的哈，他们是没有预备的，所以在跑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毛病，不知道裤子会破掉啊，衣服会不会太窄，对不对？没有好好的预备，你说能够向前迈进吗？可能能够一点点，但是不是最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星期天，星期六，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年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建造起来，我们不断的向前进。阿们，阿们。我们要在三方面需要注意的，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成功的话，如果要向前进的话，有三方面一定要注意的。第一，我们的头脑要灵活。大家说，头脑要灵活。再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头脑不灵活的话，记忆力就不好，专注力也不好，集中力也不好。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头脑弄好一点，不然呢，我讲完呢，到门口，哎，刚才牧师讲什么？所以到年尾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头脑不好，东西都不会记得，要侍奉，要做主工，要自己的生活都做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记忆力不好，专注力不好。我有一次带一个人呢，这个不是在这里哈，在沙拉瓦的时候，我查经好的时候，我带一个人回家，到送他到门口的时候，那么他进去他的屋子，我就到街上去买东西，买了回来的时候呢，在半路就看见这个姐妹在路上一直走，那么我说，哎，姐妹，你在做什么？她说，我在找我的屋子，我的屋子找不到。你的屋子找不到，我刚才不是带你回家了吗？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牧师哦。你是牧师吗？他都不认得我。好，那么我说是，来，快点来。所以不错，他不太认得我，也上车哈。上车我就带他到他家，我说来，回家，这是你的家。然后看，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家。我说是你的家。那么我就带他到他的门口，开门进去，那么带他进去，哎，你说这个不是你的照片吗？那他看是，哎，果然是我的家。哎呀，我就在想，这个人呢，他查经那天晚上一定是不会记得，连我都不认了，自己的物质也不认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的毛病的。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忙的话，请你来找我，好不好？阿们。我们头脑记忆力，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运动，可以做透过，不过我先讲一下哈，吃香蕉是很好的，我鼓励你们一天吃一条香蕉。科学家证明了，有吃香蕉的学生跟没有吃香蕉的学生呢，吃香蕉的学生呢比较聪明啊。他们已经做了实验啊，这个 report 啊，所以我们每一天给孩子吃一条香蕉是好事啊，因为里面有 potassium， 知道吗？阿们。好，所以我呢有一些的建议哈，我们的头脑呢透过什么呢？大家说背经文，哎，努力的背圣经节了。我看呢，从下个星期开始啊，我们要给你们一些的圣经节来背，好不好？所以你学背了一段时间呢，对你的记忆力是比较好的。好，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小小的时候就一直背圣经节，他们在那边一直背，会背很多的圣经节的，所以记忆力很好，读书都拿第一名啊，真的是啊。我们要背圣经节，然后呢唱诗歌，我们多唱诗歌，那么唱诗歌是非常好的，诗歌一直唱啊，我们会记得很多。所以我每一次呢都会在这里呢给大家唱 好，耶稣全得胜，谢谢上帝赐福你。哎，都会唱一些的诗歌。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会唱很多的诗歌。大家说唱诗歌。第三呢，那么我们做一些脑的运动。脑的运动我有教哈。那么如果我刚才讲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做一些脑的运动，帮助我们头脑更加的年轻，是有很多方法的。你们不能够认命说我老了，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可以这样的。不过有一两样事情我先讲，如果你开心的话，你的头脑会比较好，知道吗？千万不要伤心。大家说伤心就伤脑。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会发出很多的毒素啊 ，toxic 啊，这个毒素呢，会使我们的头脑不健康。因为这个毒素产生之后呢，晚上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那么有一种的glial 啊，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脑细胞呢，就会来把它洗掉哈，把这个肮脏的，把这个毒素洗掉之后呢，把你的记忆力也洗掉了，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如果你开心的话，你的头脑都会比较健康。阿们。睡觉之前笑一下才睡。大家说笑笑的去睡觉。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头脑一定要很灵活，我们的大脑一定要照顾得好，这是第一样事情要装备我们自己的。所以透过各方面的活动啊，我们这个、哦、唱诗歌啊，背经文啊，这些的运动，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更加的进步。第二，心智要好好的装备。什么叫做心智呢？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而且我们的心灵哈，我们的心灵呢，一定要有健康的思维。如果我们的思维不健康的话，我们有很多多余的思想。什么叫做多余的思想呢？啊，不应该有的思想一大堆。人家跟你多看一下，他说他们都不爱我，那他你人家不看你呢，他说没有人关心我，所以也不懂要怎么办，对不对？思想不健康的人很难相处的。所以我们今天思想一定要很健康，就是我们的 subconscious mind， 我们的 mind 一定要很健康。所以要有健康的思维呢，有五样事情你要注意。你所看的、所听的、所想的、所讲的跟所做的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请问你们看什么电影？你知道吗？你看的电影会影响你，你家里墙壁挂的是什么也会影响你自己的思维。你在外面你所看的书，你的孩子们、看的书本，所看的那些 Facebook 的东西会影响他们的。你们今天很好很爱儿女啊，买大大的什么 notebook 什么 iPad 给他们，说孩子我爱你，他拿去门关起来开起来看什么你都不懂。所以越看越奇怪，越看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奇怪的东西看进去影响他的心智，他就奇怪了，你明白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妈妈，她叫我祷告，她说陈牧师我受伤了，我看着她的脸黑黑的，我说到底是谁打的？我的儿子打的。你的儿子打的？儿子怎么了？她说我儿子在那玩电脑游戏，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玩得非常之际，那么玩了整天了，我跟他想吃饭哦，那踩都不踩我，还在那玩玩玩玩，我一直说吃饭哦，他还在那玩玩，我到那边说吃饭哦，他也不踩，你再不踩我，我关电了，他还是不踩，他就刚好睡在他那边，噔一下，他就看到他的 screen 呢黑色的，站起来 ，bang 过去，妈妈被他打，不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是 practice 打打打打打打，虽然不是真正的打，但是他的心智里面在训练打，所以他起来管你妈妈不妈妈，轰过去， 妈妈来叫我为他祷告。所以你看呢，叫我说牧师你快点为我祷告，让我的孩子会改变。我说现在呢不是这样的，我再为你祷告，近视祷告他都不会改变的，除非什么？除非他改他所看的、所听的、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要改，让他有健康的思维。阿们。所以装备自己，你不要把毒药放进你的心智。今天我们吃毒药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是毒药进去的话，我们怎么有前途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智里面，就是我们的 mind 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念。大家说信念。好，所以一个人要成功的话，有这三方面：大脑、心智跟信念。这三样事情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信念里面要有属神的体系。比如说我们的信念里面有谦卑的信念，我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谦卑了。阿们。我放下我的权力，这个就是谦卑了。好，我今天呢饶恕别人，我不提我的感受，这个就是谦卑了。还记得吗？我那天在讲到的说，耶稣放下他的地位，放下他的权柄，放下他的感受，放下他的享受，连他的命都放下了。耶稣放下一切，我们今天要成为他门徒的，放下一切就谦卑了啦。谦卑的人就懂得建立关系。大家说阿们。好，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就有上帝的同在，骄傲的时候就有魔鬼同在了，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说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对不对？上帝阻挡谁呀？骄傲的人。上帝阻挡你，糟糕不糟糕？糟糕。所以骄傲带来糟糕。大家说骄傲带来糟糕。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带来恩高。大家说阿们。啊，所以谦卑带来恩高，你要恩高还是要糟糕？啊，我都听见高高高，前面是什么？我没有听见啊。恩高还是糟糕？你要恩高，对不对？要恩高就是要谦卑。阿们。我们要为主，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要再自私为己的，为己呢，那么就会带来很多的毛病。第三呢，我们要靠主，不要再靠自己的。哦，新的一年，我们把这一年全部说，上帝啊，我要靠你得胜。阿们。不要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的问题很大，你告诉你的问题，我的上帝有多大。这句话听得懂吗？不要告诉上帝你的问题很大，你告诉你的问题，我的大上帝很大，就没有问题了。上帝大不大？所以是上帝大还是问题大？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怕不怕？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比问题来得更大。阿们。啊，所以我们靠主就可以得胜了。另外呢，我们的信念里面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有心望爱的人一定活得很开心、很积极、很有力量、很蒙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的大脑要好，心智要健康，信念要有属神的体系，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向前进。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没有属神的体系在里头，还是属世的体系，天天闹问题，天天闹问题，闹到没完没了。见到耶稣的时候，你说耶稣啊，哇，世上的日子好苦啊。耶稣说，是你自己在属世的体系里面嘛，对不对？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夏娃吃的那一天到今天还在吃。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用怪夏娃，那么很多人说，你看就是夏娃，这个女人啊，很多男孩子喜欢说，你看就是个女人。不要怪夏娃，不要怪女人，你自己都在吃分别善恶的果子， 阿们。要在生命树，阿们。好，所以三方面如何装备自己呢？我们来读诗篇119篇第一节，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把上帝的话不断地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我们的信念要不断地被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怎么呢？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对，当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智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心念里面是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你说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从来圣经没有说我们是软弱的。保罗说我是软弱的，那是因为他生命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成长，基督徒的生命是刚强的。你可以说阿们吗？我问你，耶稣刚强不刚强？刚强。你要像耶稣还是要像保罗？耶稣。谁做我们的榜样啊？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是刚强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说我是软弱的，我是刚强的。阿们。所以我们并不能犯罪，因为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啊。就比如说我，你今天叫我杀人，我是绝对不会杀的。我，你刀拿给我杀杀杀，我是不会杀。会杀吗？会杀人吗？你会杀吗？杀得来吗？杀不来。有的时候 Facebook 里面他们又很喜欢传那些、啊、哇，那把那个狗玩、啊、这样弄、啊、我看到我都很痛心。我说这样哎呀不要看了、啊、有 like 啊没有啊 don't like 的，我应该要 don't like 啊。这种的在哪里会 like 他，是不是？我看了都受不了。我不用说我去做，我看他们这样做，我说何苦呢？为什么这样狠对待别人？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爱的时候你就杀不下嘛，对不对？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是不能犯罪的。不是我们哇我要杀我要杀，但是要控制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里面是鬼的生命，你里面是有耶稣的生命，你是绝对不会去杀人的。阿们。然后呢，魔鬼也不厉害的，魔鬼没有办法害我们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来，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不要说被魔鬼害啊，魔鬼没有办法害我们。如果你说魔鬼害你的话，你就是像亚当。亚当是那个女人哦，我本来都不犯罪的，女人叫我吃哦，女人就说上帝啊，是那个蛇哦。那蛇呢叫他们都不会说话了，所以全部受审判啊。大家说不要怪别人，自己负责任啊。所以不要怪魔鬼。我听见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啊他做一个梦的时候啊，走到一个地方呢，听见有人哭得很大声，哭得很凄惨。他就看过去啊，他就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魔鬼在路边大哭。魔鬼发生什么事啊？他说冤枉哦，冤枉哦，世上的人自己乱搞哦，犯罪哦，全部都怪我。所以不要怪魔鬼。阿们。是我们自己起来，要起来负责任，好不好？所以当我们有错的时候快快改过。阿们。所以怎么样装备自己呢？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刚才我讲的心智把它改过来，上帝的信念成为我们的信念，这样就对了哈。所以如何改我们的信念呢？这个又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就是重复的行动。弟兄姐妹们，原来重复是很厉害的。重复，英文叫做 repetition。 来，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说什么呢？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什么叫做常常遵守呢？大家说，快快行动，多多行动，常常行动啊，这个就是重复的，是快快做，多多做，常常做。所以上帝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了，快快喜乐，多多喜乐，常常喜乐。阿们。你要西瓜脸还是要苦瓜脸？喜乐的人是有苦瓜脸还是西瓜脸啊？一个人脸常常的说我有喜乐，不对，对不对？西瓜脸啊，你看我是不是西瓜脸？西瓜还是苦瓜？西瓜，阿们。 Dominic 也是西瓜，阿们。他的光也是西瓜哈。这个Sister Key 也是西瓜，你也是西瓜，我看见很多西瓜脸哈。哇，安迪安迪都是西瓜脸，一笑就是西瓜脸啊，阿们。好，我要看一看有没有苦瓜脸在我们当中。你们喜欢吃苦瓜吗？喜欢，但是要不要苦瓜脸？不要。所以西瓜脸比较好不好？西瓜脸很甜，苦瓜脸很苦啊，很甜的吃了就很开心，苦瓜吃了就很凉，静静的在那边很凉凉。好，所以重复的行动，我们一直的行动，一直的行动。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建立属神的体系，这个是我们的心智啊，这是我们的心智。所以行动进入影响我们的心智，再行动影响更深，再行动影响更深，再行动影响更深，再行动影响更深，再行动，哇，很深了。所以起初的时候 要付上代价哈。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得自由了，就是习惯了了。所以我们习惯喜乐。今天我们什么呢？习惯埋怨，一起来的时候，哇，今天太阳很热哦，埋怨对不对？明天一起来，哎呦，今天下雨哦。第三天起来，今天啊不下雨也不也不也也不啊不下雨也不也不也不热哈，一定是埋怨的。天气好也不好，天气不好也不好，天气半好半不好也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好，永远都是不好，你明白吗？为什么？就是习惯。大家说习惯。习惯埋怨不好，所以我们要什么？习惯什么？开心，对不对啊？所以喜乐，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你看啊，起初一点点喜乐，我们再喜乐，再喜乐，再喜乐，再喜乐，再喜乐，哇，是不是很喜乐？阿们啊。耶稣有没有离开我们？没有。这样的话，喜乐会不会离开我们？不会，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天天告诉我就说，我要喜乐，看看镜子，喜乐。好，明天也是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哇，我那天哈，我回去西部的时候，我坐飞机，那么到了飞机场呢，我就等我的那个等等等等，突然间旁边跟人说，你是陈牧师吗？哎，你是谁呀？他说很久没有见了哈，我说应该是吧，我都不认得你是谁了。他说我记得你哦，你记得我什么呢？你呀，很喜乐啊，哇！所以人家记得我很喜乐，你说我高兴不高兴？高兴。如果人家记得你是因为你很喜乐，那就是好事，对不对？阿们。哇，我听到我好开心啊，人家记得我很喜乐。他说都是笑哦，你从来都是笑的。我说是啊，啊，所以都是笑，管他日子好不好，笑是我们的习惯嘛，对不对？有的人不管日子好不好啊，他的苦瓜脸是他的习惯哦。 对不对？我问你啊，你看见苦瓜脸的时候，你敢不敢跟他说话？不知道会不会打过来呀，因为他很凶嘛。西瓜脸呢，哇，你看见他，嗨，他都会跟你笑，阿们。所以一直洗乐，快快洗乐，多多洗乐，常常洗乐。我要看见我们生命团契的弟兄什么呀，每一个都是喜乐的，在街上管他有没有人跟你笑，你都是笑的。阿们，阿们，啊，在 supermarket 啊，也是喜乐哈。我记得我有一天跟年轻人一起吃饭哈，那么还没有我们的菜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在那边讲笑话，大讲大讲讲讲讲讲讲了。然后呢，菜来就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其中的两三个还在笑呢，因为那个笑话很搞笑，所以就笑了，就一边祷告一边笑。祷告好了，西部那时候很多基督徒，他说：“哎，陈牧师啊，你看他们都不专心的，一边祷告一边笑。”那么他们就说：“我跟耶稣笑不可以吗？”哇，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喜乐了，阿们。啊，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啊，一直重复重复重复重复，我们天天积极啊，消极再消极再消极再消极再消极，你要不要？你知道吗，一个人要这样的啊，要头要低下来，他天天跟他去说，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真的没有用，我真的没有用，我实在是没有用，但是就没有用了，也是重复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自己没有用，你说是聪明还是智慧还是愚昧？愚昧嘛，对不对？你给你自己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人一定是积极的啦，那里有消极的？所以千万不要讲消极的话，阿们。有的人呢是给借口，我说某某人啊，你起来侍奉的，我老了哦，没有用了。其实他是不要侍奉，说他老了。我告诉你，你多讲几次呢，你就老去了。你知道吗？有一个小孩子啊，懒惰去学校，跟妈妈说：“妈妈，我牙齿痛，牙齿痛啊！”就带他去医院呢，把牙齿全部拔掉了。可惜不可惜？你要不要牙齿拔掉？不要哦。所以呢，你不要做一个没有用的人，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很多人今天信了耶稣啊，耶稣你是大有能力的，耶稣你是美好的，我靠近你我得胜有余，但是我没有用，哪里有这样的啊？我们说不安呢哈，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华语啊？没有哈，不什么啊？不恰，不恰。OK， 在这里不恰，你知道吗？好，所以当我们积极的时候，哇，那么如果你已经头是低低的，现在开始说，我有信心，我能，我能，我真的能，我天天都能，我靠着我的上帝，我能，你就很有力量的，阿们。啊，所以我们天天要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直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讲一样的话，说我有用，因为上帝帮助我们，阿们。好，所以这个呢，你看重复是很重要的，所以重复的力量是很大的。你看啊，这艘方舟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哇，很大。你知道挪亚花多久时间吗？多久？一年？十年？多少年？差不多100年呢、啊。天天建方舟，天天建方舟，天天建方舟，差不多建100年，做同样的东西，重复。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2015年，重复的跟我自己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有力量的，我是得胜的，我是喜乐的，我是蒙福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直一直的重复的跟自己宣告，好不好？来，我们重复的每天宣告，大家说，我每天灵修、迫切祷告、唱诗敬拜，我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心，我灵命成长，智慧充足，大有恩高，我全心侍奉，彼此建立，同心同行，我每天传道，领人归主，栽培门徒，我心里火热，建立教会，扩展国度。阿们。你把它写一下，放在你的镜子那边，刷牙的时候先念一下，然后才刷，好不好？不然他就一边刷一下，好不好？阿们。我有一次很好玩，有一个弟兄，因为我们就在传这个要重复看、重复看、重复听。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很好玩。我一到他家说：“牧师，牧师，牧师，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他说：“上帝感动我做一件事情哦。”我说：“什么呢？”所以我进去哈，你知道他圣经节贴在那里吗？圣经节不是贴在墙壁哦，圣经节贴在天花板。我就笑了，说：“哎呀，你在开什么玩笑？”他说：“不是开玩笑，那么我。”他说：“啊，眼睛一张开就读圣经节了，因为圣经节在天花板。”哇，不错啊，这个弟兄，他讲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弟兄。圣经节挂在天花板，阿们。哇，好了，你有没有挂在天花板？我不要紧了，最要紧，我要你天天的怎么样呢？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阿们啊！所以你呢，在墙壁挂圣经的话语，不然的话，最少放一本圣经在那边，放一个十字架在这里，放什么在那边？你一起来，怎么样都是提醒你，我是基督徒，怎么样都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阿们。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赶鬼啊，有一些人呢。鬼一赶出去的时候，他的头脑还很乱。我呢，那个时候就是很久以前哦，我用那个卡带，你们懂得什么是卡带啊？很久很久以前的卡带了、啊。我里面只有一首歌，一个小时，是什么？他们讲 auto reverse 的，对不对？他半个小时完了还会回头的。我里面只有一首歌，所以叫他倒在那边，我耳机放在他的耳朵那边。开始来听，只有听一首歌，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两三天，完全正常出来，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啊，重复的听，重复的讲，重复的做，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要问一问你们，重复的做什么？你们重复的讲什么？你们明天自己早上起来，如果能够录音录一下，看看你讲的什么。有的说：“哎呦，细考考，细考考，哎呦，细了细了，一天讲了两三百次嘞。”一看见，哎呦，糟糕了，糟糕了。所以你一直讲糟糕，糟糕，当然是糟糕了，对不对？如果我在这里我就说啊 ，Sister Key， 过来。Sister Key 是不是过来表演一下好不好 ？Sister Key 过来 ，OK， 好，请坐。哇，又叫 Sister Key 过来 ，Sister Key 过来，好，请坐。我又叫 Sister Key 过来 ，Sister Key 又过来，是不是？我一直叫他，他一直过来，对不对？好，谢谢哈。然后我叫糟糕，是不是糟糕来？我再叫糟糕，一天叫两三百次，是不是两三百次的糟糕来？是不是啊？所以做什么要叫糟糕来呢？对不对？阿们。所以你注意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就什么来嘛。阿们。感谢主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多讲，我充满信心，我充满盼望，我充满爱心，我力上加力，我恩上加恩。好，所以装备自己讲完了，向前迈进。 哇，我们要向前迈进哈！大家同心合意的什么呢？大家说，立上加力，阿们！我们要立上加力，这个是去年的主题，我在营会里面已经讲了哈。我们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我要看见我们整个教会的人越来越有力量。第二样事情呢，我们向前迈进呢，把这个属灵的家建立得好。大家是一家人，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照顾，多花时间谈话，多花时间呢，那么彼此的认识。阿们！我要你们呢，聚会完后，那么不要马上就跑掉。为什么我们怕外面有东西给你吃呢？啊，吃不是重点，那这东西就开始讲话了。进来好吗？天气这么不好，你怎么样？还好啊 ，OK。怎么样？孩子好吗？问一问吗？可以问吗？你问他孩子好不好？你的家庭快乐吗？你的这个好灵性怎么样？多谈一些话好不好？阿门。啊，注意好。啊，第一句可能问天气好不好，第二句就要问个人的事情了，好，然后跟他讲几句造就造就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帮忙那个人拿一杯水给他，哦，你拿水给我啊，我讲了，给带来关系的建立，对不对？你不要自己走了上去蹦回家了，那我们的团聚的时间就减少了，所以这个家。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每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的都是一家人，阿们。然后记住哈，家人呢要建立关系是需要付代价。你看我这一次回沙拉瓦，我就是去找两个家，第一个家就是我第四的姐姐，我的第四的姐姐，女儿娶媳妇，我就到她的家。非常的高兴，哎呦，你这么远回来呀？我说是咯，啊，如果我不看中你，我哪里会回来？哦，真的哈，全家都很感动，为什么呢？我付代价了。然后我到古晋，到我外孙的家，我外孙娶媳妇，你看我是舅公，福州人啊，福州人吧，天上是雷公哦，地上就是舅公，所以我回去啊很大力哦。那么好，就跟讲道，我在那边分享上帝的话语，叫他们信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信主是蒙福的，没有一个人敢反驳我，全部说是就跟大嘛。那么我的意思是我要讲什么呢？我回家的时候见他们的时候，出飞机票又给他们红包又花时间，他们很感动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的付代价，彼此之间建立关系，阿们。如果有谁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去，哇，都很感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来，阿们。家人嘛，要有表达，你知道吗？要有表示。你说家人哦，那个不认识，我就不去了。所以去啊，就会认识了。所以我要看见今年啊，大家多一点联络，多一点探访。哎，新年来了，可以不可以探访呢？有吗？很多人过新年呢，门关紧紧的在里面，啊，不敢去人家。我发现这边的人比较迷信，很多人迷信，对不对？怕进去的家讲错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是吗？是吧？不是啊，你们初一我看见啊，全部的门关紧紧的，是不是啊？对吗？没有啊，是吗？有吗？啊？哦，去旅行 ，OK， 去旅行那个 OK， 他去旅行，但是在家里面好像初一没有什么出门的嘞。啊，搬档是吗？你初一有出门吗？初，啊、哦，初是说去外面还是去探访？啊，去探访 ，very good。你呢？初一可以出去吗？人家可以到你家吗？哦，很好。你呢？初一可以到你家吗？可以。你呢？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我要先问一下，有没有人不可以去的？初一可以到你家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哎，你们初一愿意不愿意来做礼拜？做生意啊？ 初一做生意很好不好？还有红包，对不对？哇，那一天要抓住机会，哎呀，赚钱啊，很多机会了哈、哦。啊，好，初一不要做生意 ，OK。初一要不要来聚会？我们在探讨初一第一件事情，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要不要？阿门，阿门，好不好？好，初一有聚会啊。所以这个属灵的家，大家来欢欢喜喜，我真的要把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在这真的是变成一个家，好、啊，变成一个家太重要了，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身体彼此配搭，我们迈向前迈进啊。今年呢，自己立上加力，还要有属灵的家，我们在家当中的彼此配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啊。我讲的哈啊，重啊，这个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全部都重要。大家一起起来，你说我们力量大不大？阿们，非常大，对不对？哦，如果教会这么多人说没有人才啊，真的是笑话。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起来做主工，阿们。还有呢，啊，今年我们是龙上加龙的，越来越荣耀。所以你们五月多参加那个营会，是不是我做讲员的？啊，如果是我做讲员的话，我就讲龙上加龙的，好、啊。外面的人看见我们力量是里面出来，荣耀是外面看我们的，所以来，你们一定要来听，我希望是我做讲人，阿们。哇，我们又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欢欢喜喜的来荣上加荣。今年我们要看见大家笑笑的有荣耀，充满信心有荣耀，阿们。做起事情大有恩高，有荣耀。好，继续呢，我们向前迈进。我们个人要有我们个人的目标，好不好？你个人的灵命，天天读圣经，好不好？每一天读一章，可以吗？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我们大家从马可福音读起。如果我想可以这样的，我每一个星期呢，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就把马可福音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下去，而且是、哥林多还是约翰福音，每个星期这样讲，所以大家对圣经就很熟，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要啊。好，要，我就看一下，我回去祷告一下，那么想一下，我们今年要每一个主日我就是讲圣经，一直讲下去，那大家就对圣经很熟悉。每一个人带圣经来，我就是一节一节的，好像查经这样，但是又不是查经、像很多的查经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查经他说啊，他们查整本圣经，查完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圣经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已经搬家了，还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回天家了，只有三分之一剩下来。意思说，哇，查到没完没了，我们会比较快的，好不好？好不好？嗯，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打算啊。说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我看我们就从马可福音读起，好不好？我们就决定马可福音，好不好？马可福音，我很喜欢的一本圣经。好，你们回去每一天读一章马可福音。下个星期星期六呢，我们就从第一章讲到第七章，我就把重点重点重点讲一下，好不好？阿们。好，那么我问一两个问题，你我就算你有没有度了咯、啊、你又怕了，哎呦，这样我就不敢来了。好了好了好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好，每一天祷告又不敢来了，我很怕。哇，本来我们的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很多人来，我一讲考试的时候剩下几只小猫啊？为什么不敢来呢？考试，哎呦，我考试要帮助你，你怕掉了。好，一天花五个小时祷告跑得更快。 OK， 我不要讲一天五个小时了，吓你们一笑。好，我们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祷告，阿们，花一分钟好不好？太少吗？一天一分钟，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桌面上的食物，阿们，三次就一分钟。好，我鼓励大家每一天祷告，来吧，我们的个性。有没有人情绪不稳定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情绪要稳定下来吧。天天有喜乐，还有我们的习惯，坏习惯的把它改成好习惯。你们自己检讨一下看，我的个性今年呢，我要改某一些地方，我要改，所以一年改一点，一年改一点呢，那么十年就改很多了，好不好？好，你们自己祷告主啊，看哪一方面要改。明年呢，12月31号的时候做见证呢，你说哦，我今年有一个坏习惯改了，什么坏习惯呢？天天眨眼，现在没有了啊，这样子。身体呢？好，我发现了，我们需要运动。另外呢，睡觉。很多人，我问一下，哎，几个人晚上9点睡觉了？没有半个，我知道。10点睡觉了，举手看。我一个两个，10点睡觉了，3个人。11点睡觉了，举手看。11点睡觉了，1、2、3、4、5个。12点睡觉的举手看，1个、2个、3个、4个、5个。你看还有人啊，1点睡觉的，还有人没有举手啊。2点睡觉的，2个。3点睡觉的，我还有很多人没有举手啊。4点睡觉的。都没有睡觉的，哎，很多人没有举手，不知道几点睡觉的，啊，不知道几点，改来改去的举手，啊，改来改去的。好，我要大家睡得够，11点之前要睡。好，我鼓励你，也是鼓励我自己，我很少11点之前睡觉的，啊，我今年呢，我要跟我自己说。我也要下一个目标，我11点之前睡觉，天天做运动。阿们，让我们的这个哈高山能够变成什么呢？飞机场。我以前啊是六立的，现在是沙都马来西亚。啊哈，哇，沙都马来西亚不太好哈，我不要沙都马来西亚了，我要六州哈。好，我们的事业。你们读书的啊，你们有没有一些的目标？你们的事业要不要改善？你们事业有需要什么进步的吗？你们祷告主，看看我们向前迈进，这些你们需要做一些的目标。阿们。啊，我有下目标的，所以我现在花越来越多时间侍奉了，越来越多时间侍奉了，我做生意的时间越来越少。啊，每一个星期在不同的地方讲到，你看我的目标一 set 下去的时候，哇，我今天可能会回去沙拉越很多次，我都跟他们讲了，他们说欢迎你回来，我看见他们我都非常的感动啊，我沙拉越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我，那么我一上台我说哇，看见你们很感动，我今年要多回来。他说牧师，你每一年都讲一样的话，但是都没有回来啊。我说不可以了，好好，今年呢我要多回来。阿们，我那边有1间、2间、3间教会啊，都称我是他们的牧师哈，但是整年不在他们当中，啊，不好。所以啊，事业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你们多花时间做啊这个哈，而不是多花时间在你们事业上改善你们的事业，看看怎么样可以进步的。如果你们需要个别谈的，你们可以来找我，我可以看看怎么样帮你哈啊，做一些的辅导，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呢，看看上帝有什么带领，好不好？阿们。好，那么另外呢，经济的目标向前迈进。你们今年经济怎么样？有没有人怕 GST 了？啊，我们的费用有没有加高？好，我们的收入呢？我们的奉献怎么样？刚刚信主的时候，一个星期奉献1块。你知道吗？我坦白讲啊，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下，1块1块1块的还有很多、哦，奉献1块钱真的是，我不是闲的、啊，就看到你们的心。大家说，钱在哪里，心也在哪里。 你们注意听啊，钱如果在手中啊，神就在心中呢。如果钱在心中呢，神一定在手中的哦。所以你钱在心中，上帝啊，给我钱，给我钱，你是利用上帝啊，叫上帝啊祝福我，祝福我，上帝在手中，钱在心中。另外一种呢是上帝在心中，钱在手中。上帝说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用，这样用，你就会做一个好管家，对不对？所以你的钱在哪里？你的钱在心中还是在手中啊？你们，我们说信耶稣，我们要悔改，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悔改是钱在心中，悔改进入钱在手中，那个就很好。那耶稣本来在手中，变成耶稣在我心中。阿们。我们来信耶稣呢，不是说钱在心中啊，耶稣在手中，利用耶稣来祝福我。所以他信耶稣呢，有赚到钱，耶稣很好；没有赚到钱，耶稣不灵。哇，这个就麻烦，对不对？所以我们经济的目标呢，也要一致的好好的计划你的收入、你的费用、你的奉献、你所存款的，都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安排，让我们能够向前迈进。你们的家庭怎么样？家庭的关系如何？你跟你亲戚的关系怎么样？你家的气氛怎么样？大家看到都是苦瓜脸，在礼拜堂是西瓜脸，在家是苦瓜脸，这样就不好啊！啊，那么在家里的沟通需要进步吗？你跟亲戚的关系怎么样哈？所以我们家庭的目标，你们想一想看，需要哪一方面进步？你们自己现在呢，在心里面祷告一下，看我有哪一个亲戚，我需要关心他吗？我的家怎么样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你们已经在侍奉的，你的技巧需要进步吗？啊，需要更多的恩膏吗？你们求主帮助我们向前迈进呢，我们要不断的在侍奉上有目标、有使命的向前进。阿们。所以当然新的一年呢，我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进步，我们就荣耀主的名了。好，还有三样事情跑不掉的。第一，有没有做好管家？第二，有没有做得胜者？第三，有没有完成主的使命？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的使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三样事情。所以好管家、得胜者啊，完成主的心意，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永远与主同作王。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家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上帝问你有没有做好管家，是不是得胜者，有没有做成他的心意，有没有做成他的功。好，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当愿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一天的时候都能够这样说，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哈利路亚！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一年一年的向前迈进，到那天你说当守的道守了，我有得胜的冠冕了，那个啊当跑的路我都已经跑尽了，应该要信的道我都守住了。阿们。感谢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进步，一代比一代蒙福。要不要？要的话装备自己向前迈进，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好好的把我们这一年计划好，我们的日子必然居上不居下。好，我们大家起立唱这首歌，贺神心意。 但愿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这个好在主面前的一个宣告。